20万？ 20万？ 不会吧？ 就是， 整整20万， 整整20万， 他疯了呀？ 难道不是吗？ 不过， 什么不过？ 要是他乐意的话，反正他有钱。 你就是这么看问题的？ 是啊，你又是怎么看问题的？ 你看不到他的严重性？ 看不到。 奇怪了，你这个人，你只看到表面现象，你看不到他的实质，你看不出他的严重性吗？ 这有什么严重的？ 你不觉得他意味着什么吗？ 要吃开心果吗？来来来来， 你有没有发现，孙二姐突然之间以收藏家自居起来了，真是滑稽透顶。 是吗？ 我们的孙二姐从今往后成了收藏家了。 不会吧？ 以现在这个价格，她当然算不上。不过一万，她以为她是的。 是吗？ 你不觉得别扭吗？ 不觉得。要是她乐意的话。 要是她乐意的话，你这叫什么话？要是她乐意的话，你这算什么哲学？ 只要她不会给别人造成伤害。 可她对别人有伤害。 啊？ 比如我。我就是给搞糊涂了，我不仅是给搞糊涂了，而且被伤害了，就是。我看到我喜欢的孙二姐，由于赶时髦而倾家荡产，丧失了最起码的辨别力。 你好像刚刚认识她似的，她可是一直都是非常可笑的，在各个画廊里游荡，你一直都像个老鼠一样盯着展览会。 她是一直都像一只老鼠， 对。 可她却曾经是一只能和我们一起分享欢乐的老鼠。知道吗？从根本上讲，真正让我感到伤心的是从今往后大家不能在一起欢笑了。 能的？ 不能。 你试过了？ 当然。我笑，由衷的笑，可是他呢，连嘴都没有咧一咧。20万，笑的代价也太高了点。 我会让他笑的。 我不信。哎，怎么没了？ 你看着吧，他会笑的。 未来的岳父岳母关系怎么样？ 好极了，他们总是念叨说呀，说这个小伙子的工作一直漂泊不定，可现在好，开始在纸品业上干上正经的了。哦，对，我手上找了个东西，你看严重不严重？ 不严重， 差，不严重。最近到外面逛过没有啊？ 没有。最近工作很忙，我都累死了。看到你来我真的很高兴。你这个家伙啊，你从来都不给我打电话。 我怕打扰你。 开玩笑，你把名字留给我秘书，马上给你回电。 说的也是。哎，四二姐，你家里头越来越像个修道院了。 是。你最近见到过马克没有？ 最近没有。你见到过他了吗？ 2-3天前见过。 哦，他好吗？ 好，马马虎虎。 是吗？ 不，他身体不错。 上个礼拜我和他通过电话，他好像不错呀。 是，他是不错。 你像是说他不好。 我什么时候说过？跟你说他好了。 你刚刚还说过马马虎虎。 我是说过马马虎虎，但他身体不错。 最近到外面逛过没有啊？见到过什么稀罕东西吗？ 没有，我再也没钱出去逛了。 是吗？ 我破产了。 是吗？